Book 2 35 35 35 في المطار 在飞机场 在飞机场 من فضلك احجز لي رحلة طيران إلى أثينا 我要订到雅典机票 هل هذا طيران مباشر؟ 这是直飞的航班吗؟ 这是直飞的航班吗؟ من فضلك مقعد بجانب النافذة غير المدخنين 要一个靠窗座位不吸烟的 要一个靠窗座位不吸烟的 من فضلك أريد تأكيد الحجز 我要确认我预定的航班 من فضلك أريد إلغاء الحجز 我要取消预定的航班 我要取消预定的航班 من فضلك أريد تعديل الحجز 我要改签预定航班 我要改签预定航班 متى تقلع الطائرة التالية إلى روما؟ 下一班到罗马的飞机什么时候起飞？ 下一班到罗马的飞机什么时候起飞？ هل ما زال يوجد مكان لاثنين؟ 还有两个空位吗？ 还有两个空位吗？ لا، ما زال عندنا مكان لواحد فقط. 不，我们只有一个空位了。 我们只有一个空位了 متى نهبط؟ 我们什么时候降落؟ 我们什么时候降落؟ متى نصل؟ 我们什么时候到؟ 我们什么时候到؟ متى يذهب باص إلى وسط المدينة؟ 开往市中心的公共汽车什么时候开？ 开往市中心的公共汽车什么时候开？ هل هذه حقيبتك؟ 这是您的行李箱吗？ 这是您的行李箱吗？ هل هذه شنطتك؟ 这是您的手提包吗？ 这是您的手提包吗？ هل هذه أمتعتك؟ 这是您的行李吗？ 这是您的行李吗？ كم أخذ معي أمتعة في الطائرة؟ 我可以携带多少行李？ 我可以携带多少行李？ 20 كيلو 20公斤 20公斤 كم؟ فقط 20 كيلو 什么？只有20公斤 什么？只有20公斤 الرجاء الذهاب إلى www.book2.de لمطالعة الكتب مع الدروس الصوتية